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45集。秋意接过他手上的大宝 SOD 蜜，笑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边南跟着乐，头还很晕，大概是酒劲儿已经上来了。他不敢动，双手撑着扶手看着秋意。秋意笑了一会儿，把盒子拆了，从瓶子里挤了点乳液出来，往自己鼻尖上抹了一下。边南定定地看着秋意，终于发现秋意脸上已经开始有虫影了。他盯了半天都没能把两层虫影对到一块，又眨了眨眼睛。 哎，你咋双层啊？ 你，哎，都对眼了知道吗？ 推什么推，真有虫影了， 跟我对没对也没关系。 边南酒劲儿来得有点慢，这都喝完半天了，才开始慢慢展现出该有的实力。秋意看着他慢慢凑近，一直到两人的呼吸都已经扑到了对方脸上。 都是酒味儿。 他正要再次推开，想仔细研究虫眼的边南时，发现边南有些控制不住身形了，靠近的速度有点快。他赶紧在边南猛地砸下来那一瞬间转开了脸。边南没刹住，脑门直接磕在了椅子靠背上。 喝高了居然干出这么丢人的事儿来，太丢面了，这也这不得被秋意笑话死啊。 秋意没说话，也没再动。边南也保持着这个诡异的姿势没动。相当的晕，还有点乱七八糟，恍惚中还觉得丢人了。边南在一片混乱的晕眩中被自己的状态弄得挺茫然，最后他恼羞成怒地低头在秋意肩上咬了一口。 哎， 边南没说话，在咬完这口之后，撑着扶手的胳膊突然松了劲，整个人一下压在了秋意身上。秋意今天吃的不多，但啤酒喝的不少，被他这一压，感觉尿都快挤出来了，赶紧抽出胳膊推了推他。 喂，起来。 边南没动，下巴磕还挂在他肩上，硌得他肩膀一阵阵酸疼。他偏过脸，抓着边南的头发，把他脑袋往后拉了拉。 边南，你不是吧？我靠！ 边南睡着了。秋意还没见过，喝多了前一秒刚咬人一口，后一秒立马就能陷入沉睡的人。边南算是让他长见识了，而且在跟秋燕和老爸装睡长期斗智斗勇中攒出来的经验，让他马上就能判断出边南这是真睡着了。他抓着边南头发的手一松开，边南就直接出溜到了地上。 我服了你了。 秋意无奈地从旁边躺椅上拿了个靠垫放在了边南脑袋下边，然后起身一边揉着肩一边去上了个厕所。秋燕和老爸都已经睡下了，屋里关着灯很安静。秋意进屋，把秋燕扔得一床都是的玩具和衣服收拾了一下，又回到了院子里。边南还睡着没动，身体跟拧绳子似的拧着劲儿。他过去拽着边南胳膊拉了拉。 哎，醒醒。 边南连哼都没哼一声，更别说配合他起来了。秋意叹了口气，在旁边坐下了， 拿过秋叶没喝完的一瓶酸奶喝了几口。他今天啤酒喝了不少，现在也有点犯困。平时把边南扛屋里去没什么问题，但今天边南跟个麻袋似的，完全无法配合，要扛起来估计不可能。喝完酸奶之后，他站了起来，把边南推成了半坐着，从他胳膊下面伸手半提半拽的把边南往屋里拖了过去。秋燕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了床，穿个小裤衩站在老爸屋门口。 哥哥，你在干嘛呀？ 把大虎子弄到床上去呗。你起来干嘛？赶紧睡觉去。 我尿尿啊。大虎子晕倒了吗？ 嗯，被我帅晕了。要尿赶紧去，别一会儿让我看到你还没睡。去。 进屋，秋意把边南脸冲下往床沿上一扔。边南哼了一声趴到床上，腿还跪在地上。他把边南的鞋踢掉，兜着他的腿把他掀到了床上。边南翻了个身，嘟囔了一声。 啊，杀人啊。 哎，你别往里去啊，裤子上都是土。 边南迷迷瞪瞪地睁开眼，目光也没个焦距，不知道在看哪儿。没再等秋意再说话，他很麻利地把自己裤子脱了，直接蹬到了地上，脚差点踹到秋意身上。脱完裤子，他就又翻了个身，贴在了墙上。 我靠！ 秋意有点恼火，伸手往他腿上甩了一巴掌，甩了一手汗。他在边南身上摸了一把，叹口气，拿了条毛巾到院子里弄湿，回到屋里把空调打开了，又拍拍边南。 哎，擦擦，你身汗。 不。 找抽吧你。 秋意没有洁癖，但特别不能忍受有人一身汗躺在他床上。这也就是边南个儿太大，他折腾不动，要换了秋燕早被他拎澡房里冲着去了。边南突然翻了个身，胳膊往他身上一挥，他赶紧躲开，边南的胳膊砸在了床板上，眼睛还是闭着，睡得挺沉的样子。 别烦，你最烦。 秋意简直无语，过去对着边南的胳膊就是两巴掌，啪啪的。边南皱着眉，在他打过的地方抓了抓，皱着眉又继续睡了。秋意顾不上别的了，边南这一身汗，还穿着在地上滚过的衣服，再折腾两下他这床就没救了。他站起来，跨到边南身上，把他衣服推到胸口，拽着他胳膊，一把就把衣服给扯了下来，扔到了地上，再拿着湿毛巾在他胸口上肚子上一通狠擦，擦完了再把边南掀成趴着，在他背上又来回擦了一遍，去把毛巾搓了一下，回来又跟煎饼似的把边南擦了一遍之后，秋意才拿了换洗衣服去冲了个澡。回屋的时候，边南睡得还算老实，挨着墙。秋意关了灯，拍拍枕头准备睡觉的时候，感觉枕头下边有东西，于是开了台灯，掀开枕头，看到下面放着一个用包装纸包着的盒子，上面还粘着一张小卡片。卡片上面是秋叶工工整整的一行字： 哥哥生日快乐，快长快大，越来越帅，秋叶。 他笑着把盒子拆开了，看到里面是一盏阅读灯。对于秋叶没给他买零食，而是买了一盏灯，他挺意外。 他收起了台灯，把阅读灯夹在了床头，然后去了老爸屋里。秋燕闭着眼躺在床上，秋意凑近看了看，他睫毛颤得很厉害。 二宝， 我刚尿完尿就没有睡着。 嗯，我看到你送我的礼物了，谢谢，我特别喜欢，已经换上了。 真的吗？大胡子说你肯定喜欢的。 真的？大胡子带你去买的吗？ 嗯，他挑的，我本来想买吃的。 想吃什么明天哥给你买啊。睡吧。 回到床上，秋意躺下，关掉了夹在床头的小灯，过了两秒又抬手打开了，然后再关掉。重复的开灯关灯几次之后，他用胳膊肘在边南背上碰了碰。 哎，谢谢啊，这个灯。 秋意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关掉了灯，狠狠地伸展了一下胳膊，闭上了眼睛。这一夜边南睡得挺安静，没再跟之前那样张牙舞爪的，让秋意消消停停地一直睡到了邻居家的鸡叫早。秋燕起得挺早，听动静是在院子里收拾昨天晚上的碗筷。秋意想起床说一声放着让他来弄，结果刚坐起来，边南腿动了动，没等他转头，边南已经像被捅了一刀似的蹦了起来。秋意让他吓了一跳，扭过头看到边南正盯着他。 干嘛？别走。 边南直接一翻身跳下了床，在屋里转了两圈之后，拿起衣服胡乱地往身上套着。秋意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 你有急事儿啊？ 没 啊，有点事儿。裤子穿反了。 边南低头扯着裤子看了看，飞快地脱掉重新穿好了，转身伸手去拿包的时候，腿磕在了桌沿上。 你昨天没磕脑袋呀，这么晕头转向的干嘛呢？ 我得走了，还有事儿。昨天我喝多了。 秋意反应过来，他这大概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儿。刚想开口说没事儿，边南已经大步往门口走了过去，又说了一句： 哎，我都喝断片了。 秋意的话卡在了嗓子眼里，人都喝断片儿不记得了，那也不需要安慰了。边南跑到院子里的时候，秋燕正从冰箱里抱出了蛋糕放在了桌上，一看到他出来立马扑了过来。边南蹲下抱了抱他。 大虎子。 嘿，宝贝儿，起这么早你干嘛呢？ 准备吃蛋糕啊，昨天没吃，晚上我做梦都梦到了。 边南本来想直接走人，被秋燕这么一说，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回头往屋里看了一眼，秋意已经一边穿衣服一边走了出来，他只得把包放到了凳子上。 那吃吧。 昨天他迷迷糊糊瞪着秋意半天，最后啃了一口的记忆仍然清晰地在他脑子里转着，晚上做梦都梦到了。挺尴尬的这事儿，要换了万飞随便啃都没事儿，关系在那儿放着呢。他跟秋意虽然也挺熟了，但似乎没熟到能这么瞎闹的程度。这事儿一想，就老觉得会破坏了他英俊潇洒的光辉形象，他帅炸天的体育单挑王的形象。不过秋意看上去没什么异常，看他时眼神跟平时一样。边南对着蛋糕愣了半天， 琢磨着，也许秋意也喝高了，根本不记得了。只要别觉得他有毛病就行。酒果然不是他能随便碰的玩意儿。 大胡子，点蜡烛。 啊？哦哦。 边南回过神来，接过蜡烛。秋燕对吃蛋糕的过程要求很严格。虽然是大清早，但点蜡烛唱生日歌的步骤却不能少。边南低头把蜡烛盒子拆了，正想找个火机，秋意从兜里掏了一个递过来。 点几根啊？你这是几岁生日？ 18岁，成人了。 哦，就比我大不到2月啊。我还以为你大我10岁呢。 你不是跟二宝同岁吗？ 秋意从蛋糕边上抹了点奶油，舔了舔。 嗯，好甜。好了，快去把你爸爸推出来。 大家一起围桌子，边拍手边唱完生日歌，然后秋意低头把蜡烛都吹灭了。秋燕才满意的开始给大家分盘子。 吃蛋糕。 我切。 嗯，首先切吧。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